闲聊一下好了。其实在课堂中都还没有跟同学讲说一些准备考试的应变方法，对，我记得好像这堂课都没讲过，这堂课一直在赶课档之类的。那我以前都在跟同学讲说，我自己当年在准备考试的时候啊，我是一种那种道具很多的人，就是我可能就是带大袋东西去考场，可是里面都不是书，然后里面都是一些里里扣扣的东西。因为我觉得考试啊，就是你要让自己在一个舒服的状态之下，你才可以发挥到最好的实力嘛。那考试天气又非常的热，所以那时候我就知道温站有卖那个什么凉肤膏，就是网友说就是擦了皮肤会很凉很舒服。因为考试天太热了，所以我就是买那个凉肤膏，然后就是比它一罐就是网购的话才99块，而且是两大盒，然后饮食梦根本用不完，所以我就买一些有的没有的东西，让自己可以降温。因为我觉得只要如果太热的话，你的头不可能就是脑筋会不清醒，所以我就觉得有些东西还可以提供给同学啊。像我就觉得凉肤膏虽然它可能再过20分钟都就不凉了，可是那个20分钟你可以在午休的时候可以有个充分的休息。因为就是你上半场考完，下半场和下半场嘛，那你下半场如果你没有去做一个午休的休息的话，你的脑筋其实是资讯是没有办法得到充分的休息，然后去运作的。所以就是在考场上啊，即使天气再热，或是你再不想睡觉，就心里觉得啊，很多书或是把卷没看完，都要强迫自己至少休息20分钟。你睡不着就算，就眯着眼睛趴着。然后让自己有个比较就是凉快的方式，像我就会买一个凉肤膏。然后很无聊，我还会去买那个退热贴，就是那退热贴就贴在那个脖子上啊，反正是要就是买一些有的没有东西，所以我就买退热贴之类的。反正女生头发长，你后面放脖子的话会很不舒服，所以我就买退热贴一些很无聊的东西。然后再来呢，我就会觉得有可能会中暑，所以我就会买一些头痛药，像什么牙痛，我就会带，然后还有什么绿油精之类的，我就会带这些。那再来就是啊，我就会觉得说，哎，考场上台上维持你的体力啊。然后我就看了一篇报告，就是说如果吃巧克力的话，你会活化你的脑细胞，所以你脑细胞就会运作比较快，就变得比较聪明。所以我就会带巧克力，想说就是在这个休息过程中可以吃一颗，就维持一下体力。因为如果你吃是饼干类的话，或者是面包类，你会口渴，口渴就会想喝水，那想喝水就要上厕所的麻烦。所以我就觉得巧克力这个还很不错，然后也就是建议同学啊。不过可是我在巧克力有发现一件惨事，其实就是夏天温度非常高，你就可以发现巧克力怎么了，它融化了，然后融化就招来了蚂蚁。所以那一带我就很不想去认，我就不管它，要放在后面这样。所以就是有些东西就是就带巧克力的话，其实带坚果类的，不要带那种软糖类的，更会融掉这样子。那我就觉得有些方式就是要让自己舒适啊。像我同学啊，有些比较可怜，就是可能就是用脑过度就智慧热，就是发烧之类的。所以我的退热贴还有我的普拿疼就救了他，所以那一年他也考上了。我就觉得，就是他到最后考试就是有轻微吃饭或是干嘛之类的。所以我就觉得，有些东西你就可能事先想清楚啊，因为就是考场就是还是看你就不舒服为准啊。像我自己去考试的时候，我还看到有很夸张带水盆的，他下课时就把脚放在水盆里，然后我就觉得这也太夸张了，这么热吗？然后带水盆，然后装了水，然后就把脚放在里面去，然后我就觉得这样考试很奇怪，有这么热吗？还之类的。然后有人就是从头到尾就打赤脚或者什么之类的，所以就是各种方式，就是让应付你那里会考试的时候会比较舒适一点。那像有些同学就说，老师我要考试了，我要是睡不着或者是说因为我读书的状态都是夜猫子读书，然后白天爬不起来，那我考试前又调不回来怎么办？那像我的话，我自己也是啊，因为我也是比较喜欢晚上读书，白天在睡觉那种人。所以我自己的话，我就会想说，以前学校他们都会介绍说，我就去买什么成药来吃，可是我都会觉得那个不太好，所以我自己就会去看医生，就跟医生说，我要准备考试，那有没有就是睡前的可以让自己情绪比较安稳的一些作用的药，然后让我可以然后应付考试。所以我就觉得，如果一些觉得你自己会很紧张、睡不好的话，真的可以去就是求助医生啊。像我自己吃的话，我还是试吃，因为我怕说如果没有试吃，我有一个人住，那有可能考试那一天我没有听到闹钟，我就起不来，不就迟到嘛。所以那种东西就是你可能自己还要去试吃。那我自己吃的结论就是啊，它就是停止你的脑中的那个思绪，因为你的头就觉得很重很重，想不出任何东西，就会倒了，就会睡了。那可是真的不会做任何的梦，隔天起来那个精神状态是还不错的。可是只是说你那一天晚上你可能背的东西可能就记不起来，就是那一天的晚上的短暂记忆可能就记不起来，这就可能就是训练你平常都好好的背法条这样子。所以它也是有一些 小小的困难度啊，可是至少说你今天那个状态精神是很好的。那这种方式也是可以提供同学大家做参考。那像我自己在考场上啊，其实有事没事就观察别人嘛，因为其实也差不多了，因为那时候当时好像你在翻什么，都是让自己觉得很心慌，尤其是考台。有没有在补习班上每次都会发什么考场快报啊、快讯啊、考猜解答、啊，然后我都会觉得啊，不要看了，因为在看的话就是心慌，说怎么没读到、怎么没读到之类的。但我都觉得这只是增加自己的困扰而已。所以其实，在考试上，就是在考场那一天，把条自己做的笔记再多翻阅就好了。那些考场的那些补习班的东西，我就是不太建议同学就是平常拿来看啊，就只是让自己心慌而已。那所以就是在这种状况之下呢，其实你也不用带什么一大堆出去啊。我还看过很拖行李箱，我想说你拖行李箱去干嘛？就是你也没有下课，也没有那个时间看。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话呢，你是建议同学就是自己平常你在读书的时候，你可以利用法典或是笔记，就是你才能做加整理的。有时候有个法典密密麻麻的，你把稍微重点去做个摘要，平常都做练习的话，你就不会觉得说我考场我什么每个书我通通都要带。那其实这个地方就是同学就平常多练习。那我另外也会觉得说，其实考场上啊无奇不有啊，像我自己就有看到，就是写字，就是有些人带文具就只带一个嘛，就只带一个的。那现在立可白比较不顺心，大家都用立可带。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惨事就在我旁边发生，他就那涂立可带可能太紧张太用力，然后立可带就断了，就滚在旁边去，然后我就很大笑，你知道吗？说哎我要借他嘛，然后不理他，就借我的。这其实就是很多事情都要预防，很多东西都要预备，就是两个，就是很多事情很奇怪的事情都会在考场上发生。那像我自己觉得我学姐就最可怜了，她就是考民法，民法在律师系，她是第一科，然后她就放了闹钟，因为她觉得要看手表很麻烦，闹钟在桌面上最清楚。可是因为考场很小啊，然后老师阅卷老师可能监考老师，他就会这边走动，然后闹钟就本身就撞到了，就掉地上。掉到地上，整个坏掉就算了，可是没有坏，拿回去继续放嘛。然后没想到他写完第三题，他正在写第四题，觉得啊清楚第一层最好拿分的时候，就想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闹钟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慢，越走越慢，它并不是直接坏掉，也就是说它越走越慢的话，你会觉得哎、我时间还很多，可是他就因为这样就输出去，就是因为这样整个就影响他心情了，因为当他打钟那上之后，就开始看到他大哭，他就一直在那边哭，就第一题。就第一科，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些很奇怪的事情会发生，所以很多事情都觉得你可能考试上没有想到，可是当天就发生，那怎么办？所以这些部分可能东西文具真的都要多带几份。那如果现场换了，可能东西放在书包的话，你也不要害怕跟监考老师说不敢拿，你就直接举手说请监考老师帮你拿都可以，这都是你的权利，就是不要觉得说很害怕或者之类的事情。对啊，像是考试这个部分，我自己都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经验啊。那像是，我记得我在考试的时候，那个印象很深刻，就是在写刑法。刑法其实因为那个三段式构成要件那个部分，其实写的题目都很紧嘛，根本就没有时间去做其他事情。然后我的那个监考老师啊，人非常非常的好，他呢是看到我坐在那个窗户的旁边，那窗户旁边呢，是不是就是会有窗帘嘛？然后因为呢窗帘它没有绑好，被风会吹。所以呢，大部分大家都把那个窗户打开，就是窗户不打开，因为免得那个窗帘会飞。然后那监考老师就觉得啊，像大家好像很辛苦，就没有吹到风，他就擅自就把我的那个窗户就打开了。然后打开之后，窗帘就一飞之后，他就把我整个考卷哦全部打翻掉，因为他那个风力是很强的啊，所以你的东西考卷就会掉到地上啊，然后再把它捡起来，然后捡起来就好了，我就觉得没事了，对，继续写。然后没事之后呢，他发现我坐窗边，坐窗边有时候你要也是一件很不幸的事情，就是太阳的时候会斜射在你的考卷上，就是坐窗边的人啊，有时候下雨的时候你的考卷被淋湿啊，然后如果是太阳太大的时候，你知道那个光就直接打在你的考卷上，而且看得非常的清楚，可是非常的热，因为你要在那边写。然后那个监考老师就觉得，哎，你这样好可怜，不公平啊，受到那个日射之苦，所以他就说，同学，你要不要换那个旁边有个没有人坐的位置？然后那时候我其实很想跟他说，你不要吵我，我觉得，因为他每次一吵我一次，是不是就你的思绪就被打断一次嘞？就很想说你不要理我，可是又不好意思，你要是监考老师啊，如果你跟他对骂，他发脾气，他会扣你五分怎么办嘞？所以就说，哦，不用，不太客气，我这样写就可以了。就是其实我是遇到一些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有啊。 切记笔就是要非常小心一点啊，尤其是考场的时候就早一点到啊，像我们一些学长，考试的时候就觉得啊，不要那么早去。然后结果在路上就发生了一件事，他骑车就出车祸，他出车祸就算了，然后他手也没有包扎，所以他就写考卷边写然后边流血，然后考卷都是那个血，然后后来说在写血书啊，然后老师还问他说之后就那监考官问他说要不要包扎干嘛，可是你在现场你也没有时间去处理这些事情啊，就忍着痛继续写，所以很多事情都会发生。像也有一些学长我觉得很好笑，就是什么最后一节然后肚子痛，然后提早20分钟出来，因为真的实在是太痛了，他没有办法，就是忍着。真的是很多身体的状况都会有遇到一些临时的危机状况啊，所以就是你要多去练习，然后事情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多带2份，然后保障自己的权益。好，讲完这些轻松事情之后，我们来看看讲义。